呼吁民众积极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拜登表示，虽然最近的大雪天气阻碍了疫苗分发，但是仍然会确保可以在7月底之前为美国民众提供6亿剂疫苗，足够全美的民众接种。他重申疫苗安全，工作人员检查疫苗安全所花的时间比制造疫苗更加长，鼓励民众接种。天气方面，华南地区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左右。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大约1360公里，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6公里，横过菲律宾移动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干燥，下午温暖，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晴朗，日间温暖，下周中期云量较多。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6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新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去电话机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嘅龙尾就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咧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嘅龙尾喺果栏。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嘅交通繁忙，龙尾近康湖居。之后提提大家啦，喺屯门公路有临时交通安排嘅，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青朗公路支路嘅慢线系暂时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每个人对药物的反应都不同，为了安全计，吃了药就不要揸车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哎呀，太件事啦！ 呢、這个型啲型骨好似唔系呢一款型用噶、哦。喂 ，Lorraine 阿雄，边个负责执型具噶？ 系我啊，我唔小心执错咗。 其实系我啊。 究竟系由曾志豪饰演嘅阿雄，定系由林欣彤饰演嘅 Lorraine 搞出个大头发？留意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逢星期一下午3点至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新一年继续展翅。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有一次鼻敏感啊，身都冇晒纸巾啦，自己去食面啦。咁好啦，嚟咗碗面啦，啊好衰唔衰？我叫咗碗辣嘢，辣嘢再劲啲啦。我直情系食到啲鼻水已经知道滴咗落碗面度啦。咁我又唔好意思，我就继续咧啜得大力啲，希望将啲鼻涕啜埋入口啦。咁跟住我突然间侧边有把好温暖嘅声音 ，Dixon 啊，我有纸巾啊，你唔好咁惨啦。 逢星期六下昼4至6，香港电台第二台。 莫莉、迪神、施培， 请上线，认真做。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今日呢、這个我是你的后援会嘅特别版咧就好厉害嘅。咁原因咧就系、是、因为咧每一次咧阿一同埋波城咧一放假啊或者请假嘅时候，佢哋咧就会系喺请完女神录音之后咧就会请我啦吓，即系 Vincent 梁学希咧就会同佢哋咧喺个直播室嗰度做节目嘅。所以我永远咧一系就系见到阿一个啦，一系净系见到阿波城一个。今日就终于咧。可以齊曬三個人咧，就喺呢個節目時段嗰度出現啦。嗱，首先咧就揾嚟阿一嘅，喂阿一你好嘛？ 喂，聽唔聽到？聽唔聽到？ 聽到，你啊嘛？ 聲音畫面清唔清楚？ 冇畫面啊，得聲音咋？ 聲音清唔清楚？ 清楚啊！喂，嗱，阿一今次咧就搞搞新意思啦，就基本上咧，你兩個又係約咗一個女神，跟住然之後咧又係賴低我啦。 哦，唔好咁講，唔係我哋做咗啲傳統嘅嘢先。 係啊，恭喜發財啊嘛！ 唔係，報個時先啦，監製。 哦，好啊，嗱，而家咧就係下晝嘅2:10。 係，天氣啊，唔該。 天氣咧就而家咧室外氣温23度嘅，濕度63%啦，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嘅，啊係啦，就係咁啦。 好，咁啊，阿波係咪都喺度咧？ 喂，嗨，聽唔聽到啊？ 你好，阿波。 哇！我哋三个人啊， 系啊，系 啊, 啊， 我系听你做节目咁边场 哦，哦系嘛， 我啱啱都有听龙虎榜啊，好好听啊， 啊好啊好啊，多谢你啊，咁啊继续咧多啲系支持本地嘅音乐啦吓，两位。新一年呢、okay. 今日呢就是不经不觉呢已经是初九啦，咁你哋啲过年嘅活动做晒未㗎？ 提起呢個咧，我有條題目想講啊， 係， 即係話説咧，小弟咧，即係向來都好幾好酒啦。咁當然監製要循例講聲，大家唔好飲咁多酒先啦。 係， 係係，監製你講聲先啦。 大家咧就唔好飲咁多酒啦，嚇，適量適可而止，同埋飲咗酒千祈唔好揸車。 係啦，同埋年宵要點啊？ 年宵。 冇酒啊！ 哦，梗係啦，同埋年少氣盛啦，咁所以所有嘢咧就係、是、做之前咧諗一諗啦。 好嘢監製， 好嘢 咁啊！呢啲嘢梗係交俾監製做噶啦。 你太過分啦，你兩個係。 咁話説咧，小弟咧，即係呢個農曆年嘅時候咧，因為都去咗好多地方嗰度咧，都盡興啊，咁所以咧都飲得比較多嘅。 啊，聽得出，聽得出。 啱啦， 係。 好啦，咁跟住之後咧，有朝瞓醒喎。我想星期三左右啦，我瞓醒脚趾痛。 哦， 你痛风啊你 系啦。咁我嗰朝咧系有啲惊嘅，死啦瞓醒痛风添，即系系真系脚趾公个有个关节位有啲痛啦。咁大家喺呢个时候作为一个网络年代，会做边几样嘢啊？即刻。 上网查下究竟发生咩事咯，问下嗰啲大神啦，或者再唔系咧就上去嗰啲视频嗰度睇下话譬如按啲咩穴位可以解决到问题啦吓。 系，即系喺啲影片网站嗰度睇下，点样可以解决，或者上 Google 揾啦，系咪先？ 系啊。 咁呢个第一个方法啦，第二个方法就系大家有 WhatsApp 咧都会问翻有痛风嘅 friend 究竟发生嘅情况系点噶嘛？ 喂，但系你会同你啲 friend 通报话边个有痛风嘅咩？ 我哋會㗎，因為即係可能好熟嗰啲大學同學，即係可能我同房阿文西咧，佢係早兩三年已經開始有痛風㗎啦。咁所以咧，我哋喺度，係啊，所以咧我先至驚啊嘛。即係你身邊人痛風，我老豆又有痛風啦，跟住我陳亮如老豆好似都有類似嘅嘢啦。咁又有啲 friend 有痛風啦，然後最慘嘅係我同房文西，佢兩年前開始有痛風喎，咁我真係好驚㗎嘛，係咪先？ 嗯， 好啦，咁啊驚啦，咁啊捽啦，然後又WhatsApp 文西，究竟即係嗰個痛風嘅症狀係點呢？咁佢就話呢就會痛啦，會腫啦，跟住之後會有啲紅啦，即係佢根據佢嘅說法啦。咁我話我好似係有啲痛嘅，跟住咁我就影咗自己對腳俾佢睇啦。佢話唔係喎，睇落都冇咩腫喎，同埋佢話係會 本身已經腫啊，定係 本身隻腳係肥大嘅，咁我對比嘛，因為我係左邊腳趾，左邊係啦，左邊腳趾痛痛，咁我對比咗之後咧，發現好似唔係特別有一邊嘅腳趾係腫脹，咁所以就估應該冇嘢嘅，即係唔係腫咗啦，係純粹本身個人肥大。好啦，咁跟住之後咧。文西就话应该系会剧痛到行唔到路，我话唔系，因为我都行到路啊，应该都唔系好关事啫。 咁就開始思考，就開始思考唔同問題啦。 係因為我連 馬對， 我估到啦，大概。应该应该就系喺你神志不清嘅时候整亲啦，一系就系踢到嘢啦。 呢、這个我有谂过呢个可能性嘅。 咁最后咧？ 最后咧，我哋有仲有其他可能性嘅，因为新年啊嘛，新星口，通常就买过晒啲新衫啊、新裤、新鞋噶嘛。 嗯。 有谂过系咪新鞋唔啱着咧？亦都有 谂 过，系啦，有谂过会唔会自己瞓得衰踢到隔篱个柜咧？即系呢啲唔同嘅可能性啦。咁但系我嗰下总之就决定我呢两个礼拜唔再饮酒啦。我惊到呢个地步。好啦，咁跟住之后，咁我决定咗之后咧，咁我就如常地翻工翻工啦。咁放工嘅时候咧，其实行平路系冇咩问题，行楼梯又冇咩问题。坐喺度又冇咩问题喎，系落斜路咧，个脚趾公有啲痛喎。 哦，因为要用力， 系啦， 咗脚趾公个位啊。 系啦，咁我就醒起啦。啊，应该我礼拜日初四啊，即系礼拜一行山嘅时候落得太急，整亲只脚趾公嘅。 哦， 但系嗰阵时唔觉噶嘛，你落嘅时候。 我嗰时唔觉嘅，落得好急啊，因为佢石屎路落得好急咧，我系咁顶住个鞋头咁样落嘅。 系啊，同埋有阵时你唔觉咧，你用力咧，你可能你脚趾系找住个地嘅时候咧，即系我都听过啲人行完山咧，系发觉自己可能啲脚趾公个脚甲咧系有啲淤血喺里边啊，咁啊因为就系用太用力啊去行山嘅时候， 系啊，但系我觉得最惊嘅真系你嗰下，你系谂死咯，我系咪已经去到嗰个年纪？因为你知首先痛风呢、這个，即系或者所有嘅慢性疾病都开始话有年轻化嘅趋势噶嘛， 嗯。 咁我就會諗，死啦！我係咪去到嗰個地步咧？定係我係咪已經之前縱慾太多，無論係飲食啊，定係其他歡愉嘅生活太多，自己開始要還咧？咁、那個人就開始諗好多呢啲嘢咧，就開始驚落嚟。我唔知道你兩位有冇經歷過呢啲，死啦！大鑊啦！嗰種感覺 有啊， 有實有噶。 我嗰陣時係。因为咧嗰时我哋即系我同阿欣都有个共同嘅朋友，佢身形咧比较肥胖啲啊。我记得早几年咧，因为佢本身好中意打边炉嘅，即系佢晏昼咧系可以会突然之间喺 Facebook 出个 post 问人：，哇，今日我而家喺观塘或者旺角有冇晏昼边炉推介？即系佢平时嘅饮食系呢种人嚟嘅。跟住嗰阵时唔记得几年前咧，同佢食饭嘅时候，佢突然间好大口嘅。咁我问佢咩事啦，佢就话：，冇啊，即系痛风啊，膝头哥嗰啲咧，行到而家唔得啦，痛啦咁样。咁嗰阵时听佢讲，就大概知道个状况系点样啊，个辛苦嘅程度啦。一个咁中意食嘢嘅人，亦都会因为呢一样嘢而忍口，你都知道有几严重啦。咁跟住我应该大概年零前有一段时间咧，饮就系饮酒饮得比较多啲啦。跟住我发现咧，每一次我饮啤酒咋。饮我谂可能两罐左右开始咧，个膝头哥咧系会开始痛嘅，唔系第二招，系饮到咁上 下，饮完即刻痛， 饮完之后可能其实两三个钟啦，当晚深夜可能翻屋企嘅过程当中咧，膝头哥已经开始痛啦，所以嗰阵时咧我系已经即系嗰阵时谂法嚟噶，惊啊 ，exactly 好似你啱啱讲嗰种惊啊，唔系话廿几岁仔咁快痛风，唔系咁搞啊咁。即系嗰段时间咧，我系节制咗好多嘅，到而家都系嘅。其实即系 so far 冇再好似以前咁样样，哇！即系成晚就喂嚟啊，系咁饮啦，冇咗嗰啲啦。因为我好惊咧，嗰个痛同埋嗰种痛，其实老实讲未去到话即系行唔到路嗰种。究竟系咪真系痛风？老实讲咧，我都即系衰啲咁讲，我冇去睇医生嘅。其实但系就靠住饮少啲咧，就好似好翻一啲啦。咁佢又唔系痛到行唔到，咁但系就系好唔舒服咯，同埋嗰种。就是那种关口啊，三字头都未到就咁多疾病，我先 哦，系这个关口是很大件事嘅， 好大咯。 你两个真的很过分啊！ 因为我啱啱听紧龙虎榜的时候，阿监制话佢年轻啲，而家就年纪大啲。我想知道你个关口是点过？ 我个关点样过？ 问嘅时候嘛。 哦， 系啊， 不经不觉过咗噶啦。咁同埋即系嗰阵时候我系即系帮自己 set 一个目标咧，就话、是、啊好啦，嗱卅岁咧，我要做到某啲事情嘅。譬如买楼买唔到啦，咁啊买唔到楼，咁不如买架车啦，啊咁啊 OK， 又负担得到平平地买架车翻嚟，总之叫做系第时可能即系老咗几十岁嘅时候话啊，嗱卅岁咧嘅时候我都做一啲劲嘢嘅，即系我自己觉得劲啦，当年。 咁但系跟住咧， 但系呢啲系精神上嘅目标嘛，但系身体上有冇 feel 到系好明显，有啲嘢你力不从心啊？ 哦，个人系我知系想讲乜嘅，行山方面咧，的确系有啲力不从心嘅， 系 啦，因为始终冇办法 唔到啊。 真系唔得啊！真系争啲啊，个人会 有冇举唔起嗰只脚啊？即系上嘅时候。 其实咧，我就行一啲比较上系低难度啲嘅地方啦。即系我听人讲，好似话即系唔知针山定边度好鬼难行噶嘛。咁嗰啲咧系啦，我就免啦。即系我系轻强啲，有阵时我行新娘潭啊嗰啲，或者系附近咧，即系搵个水塘咁样行个圈。即系唔好话上到咁高，因为真系试过咧。唔係講緊今年啦，幾年前咧已經發覺自己咧係可能上山即係行上山行咗兩個幾鐘，跟住行完落山翻到屋企咧，夜晚瞓覺會抽筋嘅。 哦， 係啦，即係我係已經去到一個即係都唔係太健康嘅狀態啦，我自己覺得。 哇！監製，我想問， 監製你唔可以咁嘅，你死咗你點算啊？監製， 我唔 要睇咗你啦。 新年流流咧就唔好讲呢啲啊！咁如果系嘅话咧，我都会睇住你哋嘅，你咪仲惊？ 哦，咁啊真系惊啦！ 咁就话我死咗都睇住你哋啊，睇住你做节目啊！ 咪系咯，咁你都俾我唞下啦。如果系嘅话， 咁播歌啦，唞下，播歌唞下。 系啦，咁啊，跟住咧，系啦，今日咧都会继续系有其他嘅环节啦，同埋有访问咧系等紧大家嘅，咁啊记住继续留意住，我是你的后援会啦。I taste you in the air, your energy everywhere. It's borderline unfair. You know I can see your brain screaming my name. And if it's up to me, I'd need you in between my midnight Egyptian sheets. You know I can see your brain think you feel the same.而家系下昼嘅2:23啦，你继续听紧嘅就系我是你的后援会，刚刚为你送上咧，就系我相信啊呢一首歌咧就系阿一同阿波盛佢哋喺好细个嘅时候咧都会听过嘅两位歌手嘅名字啦，两个单位啦吓，分别咧就系 Backstreet Boys 啦，同埋啊当年咧亦都系唔少人心目中嘅女神啊。 就是 Britney Spears 的这一首 Matches， 其实就是原本几年前应该就要推出的了，但是呢就没推出到，就去到刚刚才推出一个精选碟可以找到这一首 Matches。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准时播性 与迟到一。 喂，迟到一，你又迟到啦？你去边啊？ 对唔住，我嚟紧。 明明约咗你三点半噶嘛，而家四点几先到，你搞咩啊？ 吓，乜唔系约咗四点半咩？ 唔系啊嘛，你唔好话约咗六点，咁计你仲早到咗个半钟添。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准时播性 与迟到一。 喂，迟到一，你又迟到啦？你去边啊？ 嚟紧，过埋个弯就到。 约咗你喺炮台山等啊！你唔系想话过埋个铜锣湾就到啊嘛？你去边啊？ 对唔住，九龙湾。 唔系嘛？连海都未过，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准时播性 与迟到一。 喂，迟到一，你又迟到啦？你去边啊？ 嚟紧， 约咗你四点半睇戏，而家四点四啦。套戏就嚟开场啦，你去边啫？ 吓，四点半，咁我都系唔嚟啦。 唔系嘛，我买咗飞噶啦，仲有戏院好难得开翻噶。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准时播性 与迟到一。 喂，迟到一，你又迟到啦，你去边啊？ 嚟紧， 我哋齐晒人撑你咋，你去到咩位置啊？喂，问紧你啊，要齐人先可以入座噶，个个嗌晒肚饿啊，你去边啫？唔系嘛，迟到仲开个先？ 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准时播性 与迟到一。 喂，迟到一，你又迟到，你喺边啊？ 对唔住，我嚟紧。 明明约咗你四点半等噶嘛，而家睇下几点几点，四点九啦，都未见人，你去咗边啊？ 我当失路。 唔系嘛？约咗你屋企楼下等啫，咁都当失路？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准时播性 与迟到一。 喂，迟到一，点解你又迟到嘅啫？你喺边啊？ 嚟紧。 约咗你四点半喺观塘等啊嘛，你而家喺咩位置啊？ 对唔住，啱啱个司机兜路，兜咗我去九龙湾同牛头角。 吓，你嗰个咩司机嚟噶？ 地铁司机。 唔系嘛？唔通佢会为咗你一个人飞站啊？ 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准时播性 与迟到一。 喂，迟到一，你又迟到嘅？你而家喺边啊？ 嚟紧， 话咗约你四点半喺观塘等噶嘛？你而家去到边个位置啊？ 对唔住啊，个司机又兜路，兜咗我去九龙湾同牛头角。 我唔会再信你㗎啦，又关地铁司机事啊？ 唔係啊，今次唔係地铁司机啊，信我啊。 咁今次系边个啊？ 巴士司机。 唔系嘛？我以后唔会再信你噶啦。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准时播性， 与迟到一。 喂，迟到一，你又迟到嘅？你而家喺边啊？ 嚟紧。 你次次都系咁嘅，嗱，今次你要俾个合理解释我啦吓。 对唔住啊，呢排唔舒服，唔够瞓。吃得热气嘢多，同埋呢排做啲嘢唔安全，所以迟咗几日。 唔系嘛？你估你大姨妈月经嚟啊？ 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1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连续两日个案双位数。本港寻日新增13宗确诊个案。卫生防护中心总监林文健话：，本港近期的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维持在低水平，但仍然担心情况反复。过去两星期，大约40%确诊个案找不到源头，因此要较为谨慎。加上农历新年有很多人拜年，疫情可能有滞后。林文健在一个电台节目说，疫苗接种率有可能是疫情的关键转捩点，如果有高的接种率可以产生保护作用。至于群体免疫，目前的数据不是太多。政府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成员曾浩辉说，选择疫苗的时候要视乎自己有没有不适合的情况，例如对某种疫苗有严重过敏反应，就要避开相关的疫苗。特别群组，例如孕妇、未有控制好慢性病和发烧的市民，可能有疫苗不适合接种，应该咨询当场的医护人员。民建联表示，会在今年全国人大及政协会议提出22个提案，包括建议已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的香港居民前往内地的时候可以豁免隔离检疫，以便早日恢复正常跨境往来。民建联几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出席记者会，交代今年两会的22个提案。主席李慧琼说，提案重点之一包括要求中央在特区防疫抗疫工作上进一步支援，建议允许有需要港人到深圳接种香港未引入的国产疫苗，又建议容许已经接种疫苗并经医疗单位证明体内已经产生病毒抗体的香港居民前往内地的时候只需要接受病毒检测，就可以豁免隔离检疫并取得内地健康码。警方昨日傍晚拘捕一名21岁男子，他涉嫌日前在彩云村一间连锁快餐店拒绝扫描安心出行二维码以及袭击店内职员。事发星期四朝早，一名男子进入彩云村商场一间连锁快餐店的时候，没有扫描安心出行二维码，被职员拒绝入内，并要求他先安装安心出行。男子和职员争执和袭击对方之后逃去，事后被警方追缉。警员昨日傍晚在黄大仙将他拘捕。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下午温暖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晴朗，日间温暖，下星期中期云量较多。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6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近电话机楼。 路面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就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在津桥。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油麻地金粟街因为有工程，金粟街介乎广东道至到新田地街的快线，以及是介乎渡船街至到广东道一段的慢线呢，而家都是分别封闭的。所有长度超过12米的车辆暂时禁止由金粟街左转入炮台街。咁最后喺青屿干线，因为有桥梁维修工程，直至到下午4点，青屿干线吸水门大桥出九龙方向近大屿山桥塔的部分慢线仍然会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喂，老婆啊，我啱啱咧同完个仔咧做完热身运动，又帮佢搽好晒太阳油，咁佢而家自己去个足球场度踢波，我哋咪可以乘机拍拖咯。 梗系唔得啦！儿童喺进行运动同任何户外活动嘅时候啊，家长系应该要留意并教导子女注意安全，采取适当嘅保护措施，以防意外发生噶。 吓、啊，咁咪即系我哋两个要睇住佢踢波踢成个钟。 儿童事务委员会劳工及福利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力保， 逢星期二《风骚快活人之风骚 baby 要 safety 剧场》会有专家讲更加多 tips 俾大家知。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新的一年，家俊是不是有东西送给我们呢？ 这里有份小礼物可以用来保护大家的。 啊，石子。 物轻情意重嘛。 用来保温啊。 但保温又不等于保护、啊。 等我卖个关子先，我们会在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到时会有我周家俊、 赵善恩和李慧贤 同大家一起走入去 Step 上创实验室。 到时见啦。 歌声也一长又长，我俩友谊比他长。 今个星期复活的女神是有 Moni， 上次她来的时候已经是2019年7月即是年半左右之前了。那时候她叫李美琪，现在已经改了名叫李逸乔一段时间了。究竟2021年的李逸乔和那时候有什么分别呢？我们现在听一下。 我是你的后援会的嘉宾是由 Moni 李美琪的，你好。 Hello 大家好。 那我们先来给你估一件事，就是我们两个哪一个似是家里会即整一些内脏食的呢？ 是 的。咁啊，呢个题目嘅灵感就源自于即系当初你出道可能去参选嘅时候，大家嘅焦点放喺屋企，会有做呢一个 系啊牛仔妹， 系啦咁样样，系啦。 你先估我哋两个边个会食？ 我觉得你两个都好似食内脏嘅。 OK， 好，呢个系啱嘅， 呢个你系答啱 嘅。 好啦，好啦，两个个样都似食内脏， 但系边个屋企会煮咧？ 我觉得系阿一。无论是女人的第六感定是这个水瓶座的直觉，都是觉得是你的。 他的样子是在家自己会整 的。他样子是我就是整内脏的。 拖牛肚啊。 是啊。 但是理性分析呢就像是波性。 我为什么理性会反赢我呢？ 因为我觉得是因为是波性你邀请我的嘛。 哦。 我没想得太多。 好啦，那么理性和这个即是感觉之间，最后你选择哪一样呢？ 我最后揀。哎，揀波性咯。 揀我啊。 是。 好，你平时那些直觉准不准呢？你觉得？ 我觉得平时都挺准的。 挺准的。 是啊。 那为什么你不坚持啊？ 我 谂住我，哎呀，原来我估错咗，咁你哋咪好叻咯？ 好嘢，好嘢，好嘢，计算埋呢一步， 好嘢，好嘢。 但系你啱啱个直觉系冇错， 系 屋企系， 我屋企系几喜欢整一啲内脏嘅， 啲细类嘅有冇啊？ 细个咧会整。是不是用马蹄然后加猪肠呢然后就煲汤啦。咁然后平时简单嘅话呢就买条鱼返嚟蒸嘅时候有时啲鱼有鱼春呢佢就会零零舍舍拎出嚟呢就去炸炸鱼春然后捞饭。咁亦都会试过啲猪腰啊猪肚啊嗰啲就基本嘢嚟㗎啦。但係如果话喺屋企自己整或者有冇啲咩自己系整开即係炮制内脏有冇啲咩 tips 呢 炮制内脏 tips 哇！我谂梗系要问啲原始级，梗系问我爸爸。 但系佢有冇教你呢 我有时都会偷下师嘅。咁我有睇佢啲内过程咧，系非常之复杂。因为内脏，譬如你肠咁样咧，入边嗰啲其实系噗噗嚟 噶 嘛。咁你要洗得好干净，同埋你要冇嗰种嘅腥味咧，其实你过程要处理落好多嘢，同埋好多时间。 咁如果撇除一啲内脏，即系始终都系啲好高深嘅学问嚟你自己煮得最叻嗰味，你觉得系咩？ 我觉得啊， 系自己觉得得噶。 转头话冲杯面系最叻， 唔系咯，我可以好嚣咁讲，我觉得我煮嘢食都几叻噶。 哦， 因为我系十岁未够，我就识得炒饭。 哇！ 我喺嗰阵，我仲记得，因为我爸爸妈妈开餐厅，咁、其实开餐厅你知道时间需要好长，咁变住屋企系需要自己照顾自己啦。咁虽然我有哥哥同家姐，但我都系一个经过呢个优良嘅呢个基因嘅遗传啦，我都系个好中意煮嘢食嘅人。我系真系唔够高炒咧，但系我系会攞张凳仔踩上去炒饭俾屋企人食，同埋煲粥俾我家姐咁。咁变咗我到大个都仲 keep 住煮嘢食，系咁 so far 我身边食过嘅人都觉得，你煮嘢食真系好正。 即系十岁嘅时候已经炒个抛镬嗰啲咁。 我识抛镬噶，真系。我肌肉好发达。 你最骄傲嗰味餸系边味啊？ 薯仔炆牛腩嗰、那个味系好食到咧。我有一段时间未入行之前，我去过澳洲 working holidays 嘅。 系。 咁我咧系 鸡头卖艺整呢个。 我系做咗一个，因为我哋 share house 咁样，好多唔识嘅人咁样。咁我哋系可能，我记得佢都好似九个人一起住。咁我係做咗廚娘咯，夜晚飯同埋佢哋啲人咧，即係我哋翻工大飯盒嘅，係之後變咗每一個人都叫我，佢哋嗰陣叫我琪琪咁樣，琪琪啊，你可唔可以煮埋我嗰份飯，我俾翻買餸錢俾你？咁跟住我變咗之後，我係每日煮六七個飯盒嘅人咯。 哇！我哋又多一個廚娘啦， 又一個啦。 有一个 系啊， 系啊，咁所以我记得我煮完嗰度薯仔炆牛腩之后咧，系基本上一分钟内清晒，好大碟噶。 俾个 tips 我哋，如果我要整薯仔炆牛腩， 重点系你落冰糖煮， 系 因为个冰糖嘅味可以好完美融合咗薯仔同牛腩咧，你加埋啲汁，即系你有腌过成噶嘛，咁系会令到成个餸咧系甜甜地，然之后带啲牛嘅香味，好引到出嚟咧，好好送饭。 扯咯，未食饭， 好肚饿啊！你而家讲到呢个位， 我啱啱谂紧去食麦记，而家好想落去食个牛腩饭。 够钟翻嚟啦！ 好啦，我哋隔咗啊年半左右咧，我哋又见翻阿 Moni 啦 ，Hi，Hello， 大家好，好耐冇见。 系啊，佢我哋2019年我最喜爱的女嘉宾其中一位， 其中一位啊， 系啦， 唔该晒其中一位。 因为我记得我哋年尾系有打俾佢嘅，系啊，嗰阵时已经改咗名，系啦，嗰阵时我哋如果大家听访问嘅时候都仲系叫 美 系啦美琪嘅， 系 而家叫易乔啦。我嗰阵时仲记得我喺唔知边度买咗嗰啲糖饼叫美琪面包铺咁样，仲影咗俾你睇添。 系啊，我记得啊，我记得，好搞笑。其实周街台我爸爸当初都因为咁先改我个名啫嘛。 经过啊，叫美琪啦咁样，咁但系 嗰阵系美琪公司， 系 细个时候好。兴嘅一执咗粒啊，好多家，而家好似冇咗啦，所以我呢个名字都已经沉没咗啦，已经变咗新嘅叫易乔。 但系改完之后有冇真系，即系嗰阵时我哋2019年知道呢个消息啦，年尾咁嗰阵时因为改咗冇耐，而家改咗年几两年啦，有冇觉得真系有啲唔同咧？ 我真系有啊，身心都舒畅咗。成件事系好神奇嘅，我觉得即系改咗呢个名字。譬如呢兩年啦，雖然話有以前運動再加疫情嘅影響，其實即工作量係會 suppose 大減啊，會好影響啦。咁但係我又託賴地覺得，即除咗一嚟係名啦，我覺得二嚟係好似係即名影響 住个命嘅，其实系真系觉得，就算系喺咁低谷嘅情况下，我都叫做谂住系有 job， 起码可以维持到生计，可以足够应付到生活，我觉得已经好托赖啦。即系佢未逼使到我需要放弃我而家做嘅嘢，咁系成个人，无论系个啲人话咧，识睇气场嘅朋友，佢话改完个名，觉得气场都唔同咗，好唔好神奇？ 我觉得容光焕发咗咯。 是吗？ 即是笑容是灿烂了。 所以 是真的 work 的，改名是有用的。 好像推介大家改名去。 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改名。 改名的名。咁啱啱你讲就係即改咗名之后嗰、那个过去呢段时间即工作上面都 OK 啦，咁样有啲咁嘅机会啦。咁但係譬如即係疫症阶段嘅时候就冇乜得可以出去呀剩呀咁。因为上次你都讲到自己即都鍾意煮嘢食呀，煮嘢食都几好食呀。咁呢段时间有冇喺厨艺上面又有啲新嘅嘢玩呢？ 哎，有啊，好开心呢。前嗰排其实接受咗一个工作呢，係关于煮贺年嘢食嘅，其实都唔係好耐啦。咁呢跟住喺入面呢食咗好多好嘢，都学咗好多好嘅菜式，简直係可以觉得自己可以开一间餐厅啦。连呢个劲困难嘅呢个全烧全体嘅乳猪，西班牙嘅烧乳猪我都整埋。 吓，烧乳猪？ 系啊，真系第一次见到个乳猪 B B 喺你面前，然之后佢由生变到熟。咁当然啦，我系御厨啦。 sorry， 我想知佢生系仲会跳啊，会叫啊，定系？ 唔系，即系未煮熟。 我未煮熟生。我以为咁黑 core 啊， 有人拖只乳猪出嚟。 呢个接受唔到，接受唔到。 虽然我都食肉， 煮之前。前嗰刻我都覺得有啲於心不忍，因為乳豬咧係 B B 豬嚟噶嘛，跟住見到佢好安詳嘅樣瞓咗喺我面前咧，我都忍唔住，我同佢講話，我會好好珍惜你，我食嘅時候會好感激你。 係，咁但係係咪要好複雜，定係即係香即係屋企一般嘅爐具其實係搞唔掂啊，定係點嘅？ 其實又冇想象中咁複雜噶喎，原來呢啲嘅名菜或者。感觉上好似比较 刁钻啲啦， 刁钻啲，然之后好多功夫嘅菜式，原来系其实都系教好个酱淋咗上去，最紧要控制个火候，睇住佢，同埋你个炉要有相当嘅 size 先得，因为乳猪比起正常嘅焗炉，可能细家庭装就未必够摆咯，同埋嗰个温度上面系未必够 afford 支撑得到佢需要嘅温度，咁可能就要比较专业嘅焗炉先至焗得到咯。 我发现呢，我呢排都有听过有个 friend 讲话喺屋企整叉烧啊、白切鸡同埋烧肉咯。 我都有啊， 真系屋企整噶，点整啊？叉烧喺屋企， 好简单。呢个要开翻个新嘅节目嚟教整咯。我仲要系净系用气炸锅整咯，气炸锅系列。 哦，系啊，佢都话用气炸锅就可以整到烧肉嘛。佢话抵过自己斩料。 系啊，抵过自己斩料，同埋好食过出边斩料咯，新鲜热辣脆卜卜。重大嘅 sponsor， 希望佢哋听到。 我想知疫情期间你即系觉得自己进步得最多系咩？上次就系嗰、那个薯仔炆牛腩啊嘛， 系啊，话好劲啊， 系啦、 啊， 今次咧， 我蒸鱼同埋气炸嘅各式料理都达到神级啦，我觉得。 气炸之鬼啊！ 气炸都是神级的人，我几乎是日日都有用过气炸锅咯。我是上次焗一些小食，下次去到焗甜品、煮菜扒我都整晒咯，龙虾饼都有整，所以气炸锅是可以找我出一个专门属于我的食谱系列。 气炸少女， 好似啲恐怖片咁样。 吓死人啦！ 咁但系即系有冇肥到啊、瘦到啊定点啊？ 哎呀，好开心啊！最近瘦咗啊！ 系咯，唔觉喎，你食咁多嘢，定系你系整俾人食咧？ 其实我整嘢食一嚟，我系成日咧都其实是不应该的，大家千祈不要学，但我通常的朋友就会上来我家吃餐，我的人数都不是很多的，但是就成日都会煮给人吃咯、我自己都有吃，但是我吃的量就相对地可能没有他们那么多，但是煮完望着人吃就很开心嘛。 我发现喜欢煮东西吃的人都是这样的嘛。 是啊，我作为喜欢吃东西的人望着你煮我都很开心啊。 是啊 你煮得开心、 大家都找到自己的幸福。 习惯抑压好感做我这个低等的人，面对所有不稳，就却只有冷沉的怜悯，无知轻飘流。 寻回热情感觉，就要找对手，怕再虚构分身，越过空气密云，越似近。无疑伴侣是你，是你吧？神奇地碰到内心痛楚吧，藉着网络暧昧对话，不实际，但更真挚。试过感觉 M K， 或始终也不羁的人，像只天蝎转一，或最喜爱消失的人啊。联想你，学会兴奋吗？来欺骗亦不怕，无疑伴侣。真实见面，好事见面，我恐怕从此了牵挂，被拒绝对话，仍能阅读从前被反的话，连线好像慢慢收藏吧，你为我先扶一下，难言捉摸就要删除吗？ 部分咧就系想阿 Moni 咧分享一个你嘅秘密俾我哋听嘅。啱啱我 brief 嘅时候，你好快就已经谂到啦。 系啊，好快谂。 咁究竟系咩嚟嘅咧？ 秘密我唔食牛嘅，跟住 啊，冇可能，我爱牛。呢个秘密好似有少少幼稚，但系我瞬间谂得到嘅。唔知道分享咗仲靓唔靓咧？就系、是、其实我到依家都会啦，由细细个每一次咧坐车，无论系私家车定系巴士啊，交通工具嗰啲经过桥啦，我都会譬如嗰阵做紧嘢系揿紧手机，我会放低啦，然之后不停内心喺度许愿咯。 任何一条桥都会， 任何一条 即系鹅颈桥， 唔系嗰啲，系嗰啲有一间间嗰啲，譬如青 马 大桥啊，嗰啲丁九桥， 所以咪问系咪所有桥啊？ 系类似 行过过桥米线 都要起，唔系 行过见到杜小桥。 唔知点解我会有呢种感觉，觉得会愿望成真。都好似真系因为有啲愿望。未入行之前，我细个就话，我希望可以做艺人，我可以做演员，我希望可以赚到好多钱咁样。 但系边个教你？定系你睇过一套剧啊？ 我唔知点解细细个就有呢个谂法噶啦。 嗯， 所以 你试过许嗱，即系除咗做演员之外，呢排许咩愿啊？ 呢排啊，我希望食极都唔肥咁。我真的有咁样去咯，同埋希望可以拍多啲戏啊，跟住希望自己可以赚到多啲钱养屋企，即系我会好多好实际嘅嘢噶。不过呢段时间我变咗希望香港和平， 系好多愿望都系呢、這个。 会唔会嗰排 有願望就零零舍舍搭車去嗰度， 特登搭車， 搭車經過咧？ 我都幾經常，因為我住嘅地方同做嘢會去嘅地方就通常都相差太遠，咁好大部分時間都會經過橋。咁我通常都坐巴士嘅，如果唔趕時間嘅話，咁我坐巴士會經過，咁我就會不停不停咁去遠。 咁但有時譬如你收工翻屋企啊，會攰噶嘛？如果你真係嗰程車瞓咗覺 miss 咗，你會唔會覺得 啊好靚㗎？我話你聽，唔知點解咧，同你落站咧，硬係啲人咧差唔多到落站，唔知乜突然間就會醒。我係差唔多到橋我就醒 啊！咁你整定啊？你呢單嘢 好靚，我覺得呢件事。 咁我話邊條橋你覺得 比較靚？ 比較靚啲咧，即係譬如丁九啊、青馬，你自己覺得？ 我唔係好記得條橋叫咩名啊？通常坐呢個968去銅鑼灣咧，會經過嗰條。我唔记得咗叫咩名添。 哦，我知边条啦。 你知边条？你都唔知叫咩名系嘛？ 系系系。 嗰条我最经常。 因为元朗出铜锣湾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就有嗰条啦。 就有嗰条桥咯，都几长噶。 系啊。所以你通常就喺嗰条桥嗰度许愿啊？ 系啊，几经常性。我谂去得最多就系嗰一条咯。 你下次试下港珠澳大桥啊，成三十几分钟，有排你许愿啊，念晒你一生人要嘅愿望都得。 咁我希望全部都可以成真。 醒起咧，就系以前同一个女仔，佢同我讲话，如果大家拍拖出街，讲嘢大家撞咗一样嘅台词咧，就要斗快拍对方个头，然之后许愿就会好靓啦。 啊，我有听过，但我冇做过。 有冇呢啲类近嘅嘢喺拍拖同男仔之间都会发生嘅？ 许愿啊， 系类似许愿啊等等。 我又真的沒有拍拖方面我都比較簡單，比較少啲，而且通常會撞講那句話，跟住我們通常都是鬥快說你幹嘛跟我、哦、通常都是這些嘛，懶是說都知道你的，經常都抄我。 我有另外一個我不知道哪個朋友說呢，即如果這麼啱撞正是同一句說話那就可以呢，你的人生呢，你有24岁命添，你有64岁命咁样啦，你再多五秒咯， 多五秒，我都好多， 系啦，咁所以in case你想再多五秒就，所以就夹好咗咧，嗰班 friend 咧就话。我哋又多五秒啦，即一定要讲埋呢句啦，即撞咗之后就话我哋又多五秒，咁就可以多十秒咯。 咁如果一齐念经或者祈祷，咪会不断撞 Q 咯。 系咯，念经 系，所以念经系天福天寿咯，啲人话。 不断撞，不断加秒数落去咁样。够钟翻嚟啦！上次你话许愿啊，你对住条桥就许，而家你我系李逸桥添啊，变埋你净系变埋嗰条桥。 李逸桥对住条桥许愿到依家都系冇变过噶，我都系每日经即系坐车出去经过嘅时候，我都系会不停许愿噶。 但系新一年有啲咩愿望啊？ 我今年大个女啦，今年嘅愿望好宏大。我首先第一样系咁不停许愿嘅嘢，就系希望我今年可以赚钱可以搵到100万。 唔系两个概念系。今年之内净系呢一年力，终于储到100万先。 唔系，今年就系净系今年咋？今年希望揾嘅钱已经有100万，系咪好宏大啊？ 好大嘅想法、啊， 好大嘅谂头啊！呢个 梦想，我听过一句说话，佢就话：其实你嘅梦想唔够远嘅时候，你就冇呢个动力去更加接近佢。如果呢个梦想距离你系好近，其实你好容易达得到。但系只要你将你嘅目标、你嘅梦想放远啲，你就会有好大嘅能力去冲到最接近佢。 有一 我就 有一半，我都好开心咯。 我唔使带多你100万啦，我有你一半啲。 同埋我系好感恩地，我可能系我唔知吸引力法则啊，定系可能桥啦，或者上面嘅神真系听到我嘅许愿。其实我又真系觉得我由细到大许个愿咧，系慢慢一步一步咁样实现紧。因为我仲记得我入行之前，我系曾经许过愿，就系、是、希望我可以入行。咁所以我觉得，我嘅梦想系会成真嘅。只要我每次经过嘅时候，我都同佢许愿嘅时候，佢总有一次听到，佢就会帮我实现我嘅愿望噶啦。呢样嘢我系冇变过嘅。同埋，其实今年即系都有想继续自己做啲生意，网店会之后继续自己营运翻。咁都希望即系各样嘢加埋，可以梦想可以好接近咯。其实成日听身边啲人讲搵钱好容易嘅，我都谂有啲钱咁难。 你嗰啲咩 friend 嚟噶？ 系咯， 我哋在座呢度两个都唔觉得容易、啊。 系咪啊？即系我哋系好贴地嘅朋友，系咪？我成日都有啲好离地嘅朋友同我讲，我今个月玩股票无啦啦就唔小心赢咗10几万。 哦，系啊，系啊。 是不是啊？ 我没有这方面的运气，真的。 我自己又很担心，即是投资这件事我不叻。 你觉得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运气呢？ 我由细到大都冇咩运气，我连六合彩都好似净系中过个。 你 冇 对条桥讲啊？你要读条桥讲， 我同你咪一样咯。我抽咗七年居屋啦， 过咗七年就会好噶啦，过七年就嚟噶啦。你快啲对住条桥许愿，你下年就抽得中噶啦。 中、我每年都系听呢句说话， 唔系。 我为你打气啊，好快就得噶啦。 你可唔可以分一个愿望？你经过条桥就希望阿一抽中居屋啊？可唔可以？ 唔系难得，如果你咁准嘅，可唔可以唔好系居屋咧？ 系啊，因为可以买到私楼。 家屋系咪私楼？ 系啊，所以分啲 quota 俾我，我五十万得噶啦，得闲帮我去下。 我三十万得啦， 系啊。 后其他我自己勤力啲， 靠你啦，我哋， 你漏啲俾我哋。 大家一齐加油，唔得我已经好下面漏嘅时候已经好多人接住，我唔知道分唔分到去你度。我应承你，我赚到100万，我请你哋食一餐饭咯，好吗？ 我起码食你20000蚊，我同你讲，我食唔到20000，我唔姓张啦。 我拣就系我铺头啦。 自主即是港台出错都不可以批评，不受规章的框架限制和约束。有唐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港台有编辑自主，同时亦都要承担责任，做事要符合规章以及通讯局给予广播机构的制约。至于日后制作节目是不是要层层上报，他说这样的讲法有些少的极端。他认为要视乎需要，又引述指引内容，若果引起争议的事项应该尽早上报，争议性越高就上报更高的管理层。天气方面，华南地区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大约1360公里，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6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干燥，下午温暖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晴朗，日间温暖，下星期中期云量较多。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6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近电马基楼，九龙去将军澳近住收费广场一段现在都车多。路面方面，在九龙区清水湾道落龙翔道方向的交通繁忙，龙尾在彩云商场对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转进发花园一段，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的龙尾在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西贡的普通道出九龙方向近万年街一带交通繁忙，龙尾去到大网仔路近木棉山。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大埔道有紧急维修，大埔道去沙田方向近龙悦道的部分行车线现在仍然是封闭。咁另外，在牛头角道有道路改善工程，而家车辆是可以在牛头角道东行线右转康宁道前往观塘道的，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熄匙，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噶。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有一次鼻敏感啊，身都冇晒纸巾啊，自己去食面啦。咁后啦，嚟咗碗面啦，啊，好衰唔衰？我叫咗碗辣嘢，辣嘢再劲啲啦。我直情系食到啲鼻水已经知道滴咗落碗面度啦。咁我又唔好意思，我就继续咧，啜得大力啲，希望将啲鼻涕啜埋入口啦。咁跟住我突然间侧边有把好温暖嘅声音 ，Dixon 啊，我有纸巾啊，你唔好咁惨啦。 逢星期六下昼4-6，香港电台第二台， 莫莉、迪神、施培， 请上线，认真做。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哎呀，大件事啦！ 呢、这个型啲型骨好似唔系呢一款型用噶、哦。喂 ，Lorraine， 阿红，边个负责执型具噶？ 系我啊，我唔小心执错咗。 其实系我啊。 究竟是由曾志豪饰演的阿红，定是由林欣彤饰演的 Lorraine 搞出个大头发？留意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逢星期一下午3点至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新一年继续展翅。 歌城也一长又长，我俩友谊比他长。 今个星期我是你的后援会复活的女神，有 Money 李奕乔。咁啊，隔咗年半，究竟佢睇爱情嗰啲嘢有冇唔同呢？同埋有冇谂住第时生下小朋友嗰啲？大家记得听，因为呢一 part 我哋好核突咁样啊！话第时如果佢生小朋友，要契俾我哋啊！ 拍拖嘅时候，你觉得你自己会系一个点样样嘅人咧？ 我系一个妈妈型嘅人嚟噶，我发觉自己系，即系开始会变得好暗沉啦，跟住会好中意照顾佢生活上嘅嘢啦，即系譬如煮饭啊，甚至乎帮对方买衫啊、执屋执房嗰啲咧，即系我好。有时拍拖会觉得死啦，我咪好似变咗臭蚊仔咁，即系我系好听啲个，我觉得应该叫细心咯。我会照顾，系好照顾对方嘅一个人。 但系另外一个访问就睇到你话你喜欢一啲爸爸级嘅人啦，即系啲比较成熟啊，年纪大，咁啊有冲突咯，咁你就变咗嫲嫲噶咯。 嗱， 爸爸嘅妈妈，你就直接嫲嫲， 好乱啊， 系啦，嫲嫲级嘅女朋友。 我记得我有听过一句嘢，就系每一个男人喺自己心爱嘅女人面前，都会变成一个细路仔。 系， 我认同呢一句嘢，即系我譬如欣赏对方可能系思想成熟，譬如佢喺大事上佢识得分轻重，譬如。如佢有自己嘅一套谂法，或者工作对将来嘅一套安排，但系呢啲系成熟嘅表现啦。但系唔代表佢内心唔系个小朋友，可能佢都一样中意打机，可能一样都会赖床，或者会扭下计，或者会嗲下自己女朋友。即系我觉得呢啲系冇冲突嘅，系啊。 哦，即系如果一个男仔系喺你面前，佢会嗲你啊，中意黐住你啊，好攰啊，咁嗰啲即系唔喐啦。等你 take care 佢呢啲，其实你系 OK 嘅。 我 OK 噶，我觉得系对方信任。任你同埋喺你身边觉得安心，先会够胆表现呢一面出嚟咯。 有冇试过厌烦咧？即系个男人老狗喺度掠，系啦， 掠地 系啦，地下喺度摊咗喺地下，我要买游戏机，我要买游戏， 我要佢 摊喺地下，我接受唔到， 抌地 啊！但系有冇试过一刻觉得个男仔，你不如？自己搞一下啦，我搞唔掂咁多嘢。 我会即刻用翻另外一面嚟 show 佢咯 ，show 俾佢睇咯。即系可能佢扮嗲咁，我咪扮到好 man 到成个男人咁吓一吓佢咯。 好，咁点样先为之照顾你呢？ 我知道，譬如有分系金钱上嘅照顾啦，跟住生活上嘅照顾。我谂我嘅照顾系需要喺意见上。其实我算系一个几独立嘅女仔嚟嘅，即系我可以好多事我识得自己 handle。咁但系譬如。人都会有啲崩溃位嘅，即系我系一啲好 struggle、好唔开心嘅时候，我就希望对方可以愿意聆听啦，同埋佢可以俾到一个好稳重嘅建议俾我，而唔系同我一齐去 panic 就，哎呀你真系好惨，我都觉得系，即系呢啲附和咧，我系明白冇用嘅。咁但系如果那个人可以话俾你听，其实你呢一刻嘅担心系冇用嘅，你谂下你将来挨过咗呢一关，第时就会冇事噶啦，或者即系我觉得呢啲就会突然之间好似一个喺浸亲个女仔咁拉咗你一把嘅感觉， 即系理性地 系啦，我觉得 你系由头到尾都唔需要前期嗰啲氹啊。 我都会，我是一个会主动嗲的女朋友，即我通常都会嗲嗲爆了。 Okay, 即嗲爆了之后，你就需要一个即一个理性的意见啦。 系啊系啊系啊，即可能突然之间温馨的时候咪嗲下咯。咁跟住去到一些正常，咁可能好姐无啦啦嗲你做乜鬼啫？系咪先？出街食个饭，可唔可以喂我食翻翻？我唔得咯，呢啲又 够钟翻嚟啦。 觉得而家即系隔咗年几左右啦，个人会成长啊，等等嗰啲、嗯。你有冇觉得如果你而家再形容翻，你会觉得拍拖嘅你将会系点样样咧？ 我好想试下咧，刻意收藏自己识得照顾人嘅性格。我想揾个人照顾我。 唔得噶，你个样系照顾人样嚟噶， 咪 照顾人有样睇噶咩？ 有啊，你个样系照顾人嘅样嚟。 你又忍唔住，你又气炸啦。 好啦，我整容噶，为咗你呢句。 系呢个样真系好麻麻。 系啊，好惊啊！你系咪话我老？ 唔系，两样嘢嚟嘅，两样嘢嚟嘅。 母性好强， 系母性好强呢个好好。 系 母性，系啊，所以我好吸引啲小朋友嘅磁场咯，成日啲小朋友都会好亲近我。 哦，你讲嗰种小朋友，我以为有啲年纪细过你嘅弟弟嚟追求你添。 系，我以为你啫。 如果细过你嘅，你接唔接受到嘅？其实 我接受啊，我试过姊弟恋噶。我做咩自己话俾你听？ 差几多？ 又不是差很多，其实我试过细我半年和细我一年几的了。 哦，那很少啫。 Okay, 因为如果我现在这一刻突然间有个二十岁的小朋友追求我，我不知道怎么算。 二十那不是差很远啫，是吧？ 差几年 啫， 即可能我十年后一个三十岁的人追求我，我觉得都正常，好像都发展完成嘛，唔系发育完成， 发展还未发展完成咁，好似 即你 feel 到佢仲有暗疮咁样，好似唔系咁好啊，咪 系啊，咁我死啦，佢系青春期，但系我可能更年期都嚟紧啦，咁点搞咧？ 咁一定唔止争几年噶， 几十年咯呢度， 我觉得系大两三年嗰啲嚟嘅啫。咁然后系，然后都系你照顾人咯。不过， 哎呀，冇啦。 即系仲要系即系你生咗一仔一女，然后得你搞啲小朋友咯。你似系会生小朋友嘅人嚟噶。 系啊， 我会啊。 系咯， 生得到一定生咯，但系生唔到就冇办法啦。 但有冇话即系虽然而家都年轻啦，但你知女孩子都有呢个 fantasy 噶嘛？即系又会谂啊，几多岁之前要拍到拖，然后几多岁之后又一齐。 冇啦，我已经过咗啦。我细个嘅宏愿系 嗰阵时宏愿系几多岁要 过呢个岁数？ 我细个系希望22岁结婚，24岁。 所以佢嘅过咗， 你知唔知大学毕业都唔使点做嘢啊？即刻结婚，几开心 系咯？系啦，即系谂住会好似好理想噶嘛。仲要细个咧，我系明明系我咁多个女仔朋友当中最渴望结婚同埋生小朋友，结果我身边细个最 friend 嗰啲全部结婚。大婚生小朋友，得我一个未结婚我冇人要。 但你有冇话即系中意仔定女啊？几多个啊？定系点噶？ 其实我想生仔啊！ 个女嘅都话想生仔，个仔嘅都想生女。 系咪啊？全部都调转晒，所以仔同女都要生咯。结果就系、是、 有冇话几多个啊？ 我细个好想生三个，因为我屋企系有三个小朋友嘅家庭，我觉得咁样好幸福啊。 嗯，系。咁而家 咧？我依家系我觉得幻想生小朋友已经觉得好痛啊！我可以唔痛就即系睇下生第一件嘅时候，我接唔接受得到咯。 呢个好客观嘅因素， 同埋好现实嘅条件啊！ 大个开始怕痛同埋怕死啦嘛。 怕死。 细个都冇谂过痛呢样嘢，我以为细个以为好似屙布布咁啦，一下就出咗嚟。 而家你知道系屙十几个钟， 妈咪呃我咯。喂，但系细个同我讲话屙，我阿妈生小朋友好快，好似你去厕所屙大咁样，一声就出咗嚟。 我想知道你系第几个啊？你 我系最细嘅第三个。 哦，咁唔怪得知啦，有经验啊嘛。 系系啊，听到好轻松啊！跟住大个时候听朋友生咧，险象环生，跟住生完之后去厕所嗰刻，好似酷刑咁样，又要扶住个栏杆嚟行啊，即系生不如死咁样。听到就，其实我谂我仲生唔生好咧？我第时生唔出你呢个契俾我得唔得？我 加油啊！ 两胎系走唔甩嘅， 基本啊， 系基本盘。 我摆满月酒，我会请你哋两个。 生女请我得噶啦，生仔我唔会嚟噶。 生女，点解啊？ 我唔中意仔啊。 点解奇做？可能我个仔好得意咧。 咁啊，生个仔契俾我啦。 生女就契俾我啦。 我生得咁辛苦， 跟住我哋坐享其成。 你哋第时生嘅又契俾我咁样，咁佢哋就诶累契上加契 嘅。哦，不过 好复杂个关系。 你一定早过我， 你一定早我哋生啦，我都唔谂住生。 好惊啊！原谅这世界未变改。可否再忍耐？而天知道你已受够伤害。如若要放弃，别太赶，回头大概我在身旁，抱住你不敢松开。不知道差多远，跌倒过失细困倦。擦亮了遍地的星火，合奏这首歌，就让我陪你走过。时代急速转变，惊恐超载都需盼望，绝地发光，灵魂尚能有。最美那片功不破，期待再见某月某天，掌声里相聚，活着的根据要靠学会安睡，沉着影战记住喝水才 最后啦，就送礼物俾阿 Moni 啦。 哎，好紧张啊！ 嗱，你出呢一个嘅题目咧，就系、是、即系同角色同埋 cosplay 有关。 冇错， 你系有玩 cosplay 嘅？ 我冇玩过，哦、但系我惊角色呢样嘢太模糊，即系话俾你听 cosplay 咁样，好似可以多啲范畴俾你谂礼物。 哦、OK， 原因系因为同自己做紧嘅嘢相近，你觉得？ 都系啊，成个脑海都会谂住。演戏，因为譬如咧，我依家系，我觉得职业病咧，除咗煮嘢食嗰方面，即系会睇食评。另外一个职业病就 系， 譬如我睇戏啊，成我会代入咯。 哦， 因为我会觉得，如果我做佢，我会点样表达咧？或者我眼神，佢望左边，我会望左边定望右边、嗯？我会谂好多呢啲嘢。咁、嗯、所以当初你哋叫我拣呢个范畴啊嗰啲嘅时候，我就谂起，嗯。 角色 cosplay、嗯、 你送俾人哋，你觉得最满意自己送俾人哋？ 譬如我记得小学送唔系中学送礼物俾男朋友啦，我 系 会咧特登为咗要靓浪漫 feel， 又系水瓶座嗰啲特质出晒嚟、嗯，我特登咧买嗰啲贴纸咧会发夜光嗰啲咧，我搵灯照咗好耐咧，确保佢会有夜光之后咧，摆喺个盒入边，再摆份礼物上去咯。即系我默默求佢夜晚开嗰份礼物会睇到，哇，有一扎夜光照住份礼物。即系咯，我会，我都几有心思嘅我自己。 好啦， 咁今日我哋呢个啦， 系啦，我本身都觉得咧，即系角色咧，即系做一啲资料搜集，我都估计一啲同演员有关嘅、嗯。但我觉得如果我哋送一份礼物又太过沉重，但而且我零零舍舍 发现， 即系可能咩演员的自我修养，我觉得 系 好似冇修养， 唔系令到件事好似今日个气氛好唔夹啊，即系忽然去到咁认真，你知道我哋唔系一个认真嘅节目啦。咁而且佢前面零零舍舍写咗 cosplay， 但我又明明见到冇咩特别，即系冇一啲相关嘅照片咧同 cosplay， 系啊，搵唔到， 系啦。咁我唔理啦，我照買咗 cosplay 嗰方面嘅嘢。 OK， 咩嚟噶？ 系啲佢可以着。 嗱、 啊， 呢个我冇咗好大嘅勇气去買。 我有啲紧张添。 哇！ 你去咩店买嘅？ 系咯，咁大勇 氣，我去啲 BB 铺头买，买咗个《冰雪奇缘》啊！呢个 Elsa， 哇，好靓！ 佢有齐 Elsa 嗰啲手链啊、头箍啊， 好靓、啊， 颈链啊、耳环啊， 大细啱唔啱会用咧？ 我戴唔戴得到咧？ 但系你要谂下，嗰度行入嗰间铺头嗰啲，全部啲爸爸妈妈拖住个细路女行入去买，我有个麻甩佬行入去，你、這個、 你话买俾我个仔， 买俾我个女，我又咁办，系啦， 其实我都有个女啦， 所以就买呢、這个，就是、一个即系俾 B 俾细路女玩嘅《冰雪奇缘》啊， 多谢， 系啦， 好啦，咁我咧。同我一谂嘅差唔多，我都系去嗰啲小 买咗同一个 小朋友玩具区嗰度睇啊， 系咩嚟嘅咧？ 但系呢一个本身都系好似佢咁谂，摆啲可以你带上身嘅。 我觉得呢个都带得到。 系啦， 我为咗你，我会喺 Halloween 带，然之后影相影低。 但我觉得你带上身咧，即系要牵涉到你嘅口味咯。呢、這个礼物咧， 哦冇带， 所以咧，我退而求其次一个咧，系可以你攞嚟玩嘅礼物， 可以玩嘅 一个女仔。 Oh， 好啦，咁但系佢点样 cosplay 咧？佢有一套好多唔同嘅衫，我拣咗其中嗱，有和服嘅衫啦。 你呢套，你呢个行为仲咸湿过我买呢套嘢， 有校服， 仲买校服添喎、啊、你。 但系因为系俾个公仔啫，即系佢又有嗰个 cosplay 嘅元素，但系就唔喺你身上。 但你个感觉变态过我买呢份礼物多啲， 你就可以玩。 呢份礼物嘅勇气大过你。其实咧，我细细个系好想要呢啲玩具咯，但我系冇。 大个仲想唔想啊？ 都想啊！我未好似咁大个女都未试过帮个芭比玩。 系啦，佢系女近嗰啲公仔嚟，咁个 cosplay 就喺个公仔嗰度啦。 好大勇 气，可以同佢对戏添，翻去 可以对住着住校服嘅佢对戏。 呢排上紧边套电影有冇睇啊 ？Annabelle 嘛。 咁样嚟吓我，我将佢锁住喺柜度先。 你会拣边个赢咧？两个男仔咁样送礼物俾你。 哇，其实两个都真系各有千秋，但系我会拣波城嗰份。 我都觉得波城嗰份勇气大啲， 因为勇气实在太大。佢、 啊、再加上佢个样子就系个变态佬咁嘅样咧，啱啱喺个袋咧，啱啱见到佢喺个袋度抄出嚟嗰下咧， 好似有个公仔咁。 系孭住一个大背囊，戴住个 cap 帽嘅男人，走去一间铺， 系 戴住眼镜。 你争在未戴口罩同手套嘅， 我差啲噶啦。 拎个玩具芭比，再加多两套， 仲拣校服同和服。 和服同校服，大家即刻联想起日本啦，系咪先？无比嘅勇气啊！为咗呢个勇气要俾翻嘅， 我输勇气我唔紧要。 好嘢， 多谢。够钟翻嚟啦！ 上次我哋又送咗礼物俾你啊， 系 边咧？咩嚟咧？仲记唔记得？ 哇！我仲记得啊，系嗰啲公仔同埋有呢个衫喺度噶。其实系成份礼物咧，我仲好珍而重之但系我系冇喐过佢咁样收埋咗喺我间房入边 哦，咁我嗰份系咩嚟噶？ 死啦！ 我都唔记得咗系咩嚟。 佢准备嗰样咧都系换嘅，但系直接换喺你身上嘅 Frozen 套装。 系咩？ 系啊。 即系我系带唔得到嘅咯， 系啊，因为小朋友铺头嗰度买 啦，俾契女啱啦， 我生女啦， 一早已经有阴谋喺度， 哇，已经铺定我条妈妈路啦。 咁两个都系摆咗喺度，冇咩用途啦。 系好难用佢、啊，突然之 间，个唔好逼佢用啦、 啊。又未熟细，个玩具我又不能够去除佢件衫咁快换住，好似好疯狂咁呢件事，冇咗嗰个童真咯，已经。可能第一次就俾我个女玩咯，两样都系。 系系，你话系嗰阵时候有两个肥叔叔同埋一个四眼叔叔送 系送噶。 啊、你自己亲自同佢讲啦，唔系上契嘅咩？ 好、啊、恐怖呢件事，冇啲越走嘅时候有个肥叔叔嚟 啊，上契礼物咁样， 系、啊、 上契礼物就系嗰个系咪啊？你唔可以 咁简单噶，要买够金啊，又剩啊，好复杂噶。 我为咗你，我会努力啲揾个真命天子生个女出嚟噶啦。 咁但系而家即系隔咗一两年收礼物嗰个有冇唔同咗，或者啊呢几年有冇啲咩系需要，或者 好想收到啦？ 其实真的没什么特别，我想要的东西都我可能可以安抚到心灵的东西是朱古力咯。我很简单、 哦、有没有哪一类的朱古力是你平时即需要就会找这些 comfort food 出来吃的？ 可能需要啲酒精朱古力嚟麻醉一下自己， 麻醉唔到嘅， 直接用酒精， 你要分翻开酒精同朱古力先至得 嘅。啊，我哋下次可以试下做下呢样嘢嚟研究一下，到底要食几多粒酒精朱古力先会令一 唔系酒精出嚟，酒心朱古力系啦， 系酒心朱古力系啦。 但系你朱古力系冇话中意食边类型？ 我中意黑朱古力多啲。 哦， 我系啲系可大成人版啊，可以食到苦嘢嘅人。 哦、因为我 太甜的满足不到我、啊、你喜欢吃甜的、 啊、如果是货心情不好我是要吃一些很甜很甜的朱古力咯。 你好易哄啊。 不是啊，就是不易哄才要这样， 才要自己哄 开心，是啊， 成日都不开心、啊、好啦、啊、下次见到你的时候就送一堆金币朱古力给你。 你送酒精 会开心， 是酒精会最开心。 是、啊、 不是搓手液、啊、 酒精你有没有好哪些？ 入行之后成日都怕肥呢，研究当中最不肥的就是红酒咯， 是 所以就喜欢喝，但其实它的味道不是特别好，我喜欢喝梅酒的，我自己有酿梅酒的。 哦， 很久之前在日本买的梅酒，最后一次可以飞到的时候就酿了一些一珍藏，只剩半盎在这里。 我自己有买啤酒咯， 自己买的啤酒， 今天想喝啤酒添。 因为应该做个面谈的嘢食的环节，一路食一路讲，咁样最开心啦。 系啊，疫情过咗，我哋可以一起食嘢。 好啊，期待同大家再度见面啦。 好啊，今日多谢你啊，thank you， 多谢你哋啊，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15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连续两日新增个案是双位数，至今累计10848宗确诊个案。15宗个案中10宗是本地感染，有4宗源头不明。第一宗源头不明个案涉及一名70岁女病人，她是退休人士，住在沙田银禧花园六座。她上星期六开始咳嗽和发冷，今个月17号到普通科门诊求医。第二宗源头不明个案涉及一名29岁男的士司机，最后翻工日期是今个月11号，住在贝澳新围村。第三宗源头不明个案患者是42岁男私家医生，他没有病征，住在葵涌雍雅轩一座，他最后翻工日期是今个月18号。另外一名51岁家庭主妇亦都是源头不明个案患者，住在秀茂坪南村秀旺楼，他没有病征，在社区检测中心接受检测之后确诊。警方拘捕一名21岁的男子，他涉嫌日前在彩云村一间连锁快餐店拒绝扫描安心出行二维码，并涉嫌袭击店内职员。 事发在星期四清晨6:45，男子前往彩云村商场一间连锁快餐店购买食品，怀疑不满要事先以手机扫描安心出行二维码和店员争执，有人将手中的手提电话掟向店员之后逃去，店员眼角受伤送院治理。警方昨日傍晚拘捕涉嫌是怀疑涉案男子，他在住所检获衣物和手机。男子保释后查，警方怀疑男子有精神病，使用的智能手机并没有安装安心出行程式。一名38岁无业男子在北角涉嫌先后将三名等候过马路的女子从后推出马路，被控两项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罪和一项伤人罪，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案件押后到下个月5日再讯，等待索取两份精神科医生报告，了解被告是否适合答辩。被告未有申请保释，还押小榄精神病中心看管。被告黄俊杰没有律师代表，亦都拒绝当值律师协助，他以流利的英文应讯，表示将会承认所有控罪。案件在今个星期二发生，被告涉嫌在北角七姊妹道和健康西街交界非法和恶意伤害三名女子。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宣布德州处于重大灾难，为当地获取更多联邦救资的为当地获取更多联邦救灾资金铺路。美国南部近期受寒流侵袭，当中德州的情况较为严重，部分地区遭遇大雪，路面结冰受阻，以及大范围停电。当地供电目前已经大致恢复，气象部门说气温将会回升，但大约1300万人在取用清洁食水方面仍然面对困难。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下午温暖，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晴朗，日间温暖。下星期中期云量较多。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6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隧道现在九龙去将军澳方向车多繁忙的，龙尾在翠屏南村。路面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就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在津桥。西贡的普通道出九龙方向近住万年街一段交通都是繁忙，龙尾去到大网仔路近沙角尾。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德辅道中因为电车路轨工程，而家吉比利加南行线近住德辅道中交界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长度超过7米的车辆暂时是禁止由吉比利加右转入德辅道中，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现场的交通指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在马路上下一秒钟随时会有突发的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喂，老婆啊，我啱啱咧同完个仔咧做完热身运动，又帮佢搽好晒太阳油，咁佢而家自己去个足球场度踢波，我哋咪可以乘机拍拖咯？ 梗系唔得啦！儿童喺进行运动同任何户外活动嘅时候啊，家长系应该要留意并教导子女注意安全，采取适当嘅保护措施，以防意外发生噶。 吓、啊，咁咪即系我哋两个要睇住佢踢波踢成个咗？ 儿童事务委员会劳工及福利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力保， 逢星期二《风骚快活人之风骚 baby 要 safety 剧场》会有专家讲更加多 tips 俾大家知。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 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新嘅一年，家俊系咪有嘢送俾我哋咧？ 呢度有份小礼物，可以用嚟保护大家嘅。 啊，石子。 物轻情意重啊嘛。 用嚟保温啊？但保温又唔等于保护、啊。 等我卖个关子先，我哋会喺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到时会有我周家俊、 赵善恩同埋李慧贤 同大家一齐走入去 Step 上创实验室， 到时见啦。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啦，而家时间呢就係下午嘅3:38，你继续收听緊嘅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你的后援会嘅特别版。直播室里面呢就有我 Vincent 梁鹤熙啦，以及呢电话旁边亦都係搵到阿一同埋波成㗎。喂，喺度。 喂，監製你好，監製你好。 喂，你好， 你 好。 監製你好，監製 你好。唔好咁叫我，唔好咁叫我，係係。 係，我哋要报埋天气㗎，唔該監製。 哦，好啊！嗱，而家咧室外气 温做嘢喎， 啊，冇咁讲，大家合作啫，唔好话命令嘅。嗱，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23度啦，湿度62%嘅，继续系有呢一个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咁另外咧，今日咧下昼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方面咧，天晴干燥，下午系温暖嘅，吹微风。展望咧未来两三日系会持续晴朗，日间温暖，下周中期咧云量会比较多。是咁啦， 系今日我做一样嘢想听下，讲咩空气质素健康指数？ 哦，系 属冇得睇啊， 系属于五至到六嘅，系中系中嘅，系啦。咁而呢个紫外光指数咧就系属于四，都系中嘅。 哦，冇嘢問啦， 法官。我哋同聽眾講聲，因為阿 Vincent 咧係難得地一個叫做比較易相處嘅監製嚟嘅。 哇！嗱，你冇你咁樣得罪其他監製啊？ 唔係，因為其他監製冇你嗰種親和力啊，你最有親和力嗰、那個而家二台。 哦， 即其他嗰啲有啲威嚴哦、啊，我用威嚴都係一個正面嘅形容詞啊。即對上嗰個咧，就係、是、如果大家有聽開我哋二台嘅節目咧，都知道有個叫阿信嘅監製啦。我啱啱同阿波討論都話啊 ，Vincent 應該都變第二個阿信噶啦。 啊，唔好咁讲，阿信有佢自己嘅故事嘅，系啊，唔需要再有。 正嘅你， 系啊系啊， 阿信啲故事啊， 系。 我见你冇翻，我而家提你佢搞。 系多谢你啊，多谢你啊。 所以你都系你嘅长处啊，你话阿信最似嗰样嘢就系搞啲笑话，我哋都唔系好识笑啊。 哦，系，而家佢多咗个长处就系佢长头发都几长嘅而家。 你有冇试过留长头发啊，监制？ 冇、啊，因为咧我成日好惊我个人啦，我系比较惊咧，嗱留得太长咧就会开始甩。咁你知男人啦，即係一開始甩就驚㗎啦嘛。咁、哦、所以我就盡量都唔留長啦。而家年過30我都唔染髮添啦。gel 都唔落啦。即係如非必要都唔落啦。係、哦、啊，即係始終要保養下嘅。 係啊，咁你保養得幾好喎、啊。因為早一兩年我見係有啲危機喎、啊。呢兩年真係完全睇唔出喎、 啊。唔係都有危機嘅。咁但係就要後天去補救啦。即係有好多唔同嘅。方法譬如作息啊嗰啲真係要去调节一下啦，同埋唔好食油腻嘢啦，呢一、這个啊同埋辣嘢嗰啲刺激性嘅食品都係小吃为妙嘅、 哦。 唯有係咁啦。 大家都有呢啲中年危机大家。 係啊，即係所以以前就自己細个嘅时候都曾经讲过话，哎呀自己头发密啊多啊，唔紧要啦，有本钱係可以好快冇嘅。即係等於你上個小時你講呢、這個痛風嗰樣嘢咧，即係都係年紀隨住年月增長咧，都要保重啦。 係，大家都要保重身體啊！新一年 係多謝監製新一年贈我哋幾句啊！ 啊，冇咁講。 呢個時候可以聽下我今日準備咗一樣有訓讀冰泉啊，可以聽下個 Simon 啊。 訓讀冰泉啊！訓練啊！訓讀啊！ 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呢？今个星期推介你屋企有阵时真应该考虑装翻个固网电话。咦，你唔好以为系嗰啲咩上网 plan 啊，连埋固网电话咁样三合一嗰啲优惠服务嘅推广，而系喺屋企装个固网电话系安全起见，有咩事嘅话都可以揾到你嘛。而家人人都系拎住自己嗰部手提电话，咁啊好自然，你要 send message 啊，打电话都系打去嗰个号码嗰度。咁但系意外即系意料之外，万一啊有紧要事情嘅时候，对方个电话可能唔记得插电啊，跟住教咗阵机听唔到电话响嘅时候，固网电话就发挥咗一个非常之好嘅作用啦。因为佢全天候24小时都 suppose 打得通啦。打电话去响嘅时候就好似一个即係紧急嘅钟响一样。咁得屋主亦即係当事人啊都有个机会可以知道有人搵佢㗎嘛。咁若然你话唔想装固网电话嘅话呢，咁仲有一个方法嘅，就係、是、你喺屋企要装返几个屋企人喺度囉。咁就算有咩急事啊，对方找不到你的时候都可以找你家人再转达给你啦。所以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就是在家装固网电话作为紧急后备热线的一个方法啦。今集笨读兵团报告完毕。 阿波成好快人心醒嘅，头先嗰个讲嘅固网电话。但系喂，我想问一样嘢啫。嗱，固网电话咧，而家系有分嗰啲系真系话停电之后系 work， 同停电之后系唔好似话唔 work 噶嘛，有分别噶嘛？ 吓、啊，有分嘅咩？ 有分嘅咩？ 因为有啲佢唔系传统电话线，有啲系即系上网公司佢分一条线出嚟咁样，好似话嗰啲系唔能够打嗰啲紧急求助电话咁样嘅。 呢个系旧年代嘢定系呢两年嘅嘢嚟噶？ 因为其实好老实讲句，我又好少去留意啦。咁同埋大多数嘅情况都系，即系譬如你停电啊嗰啲咧，因为你固网电话，即系如果你系电话线嗰只咧，咁就冇问题，停电都打到电话噶嘛。咁但系另外有啲系要经屋企嗰个router 咧，即系个路由器去分条线出嚟嗰一种嘅电话咧，停电系打唔到嘅。 哦，咁应该系新嘢啦。监制嗰人系潮流嘅尖端。 唔系啊，你 好 定系旧？ 靠晒你 旧嘢嚟嘅。唔系嗱，但系其实你固网电话而家即系有啲人就会讲话，哎呀，有几可会屋企真系有人坐喺度听电话，即系大多数打手提噶啦，系咪真系咁样？ 呢个就系我同阿即系叫阿波推介呢样嘢嘅关系。因为今朝咧，小弟大概11:00咧。即係睡夢之中咧，就收到即係唔同管理層嘅通知，就話今日有個特別嘅工作安排咁樣啦。咁跟住之後咧，咁我要通知阿波成喎。咁據我嘅對波成嘅認知就係咧，就係打開電話睇下 WhatsApp， 睇下佢究竟瞓醒未。即係如果睇到佢 last 先咧係4:00嘅話咧，就即係證明佢未瞓醒啦。咁、我哋兩個係有呢個嘅默契嘅，就係、是、每朝瞓醒就睇下大家嘅 last 先係幾點。咁我見到佢4:00即係未瞓醒，咁小弟就做咗一樣嘢嘅，就係、是、即刻通知佢阿妹啊。因為我有佢阿妹嘅 Facebook， 跟住就話啊 ，Hello， 我想問你哥哥喺咪屋企咧？佢話我哥哥喺屋企啊，不過我唔喺屋企。 哦， 係啦，咁跟住我話 咁起碼個人安全咧，知道。 唔係㗎，我要叫佢起身啊嘛，因為要通知佢有啲工作上嘅安排啊。咁、然後嗰啲訪問要訂咗翻嚟公司先啊，咁都需時㗎嘛。咁跟住之後，但佢阿妹話唔緊要，爸爸喺屋企。爸爸處理，咁我話好啊好啊，唔該你。咁結果咧就擺託咗阿細伯咧就叫醒阿邱國成，咁啊處理咗我哋啱啱嗰啲訪問嗰啲嘢啦。咁、所以咧我就忽然醒起，啊，我成日都話噶，如果我有邱國成嘅屋企電話，因為咧我哋做電台嘅即係呢個職業嘅人咧，好多時都有個習慣嘅、我哋嘅電話永遠都係校靜音模式或者震機噶嘛。 系啊，其实系有阵时谂翻转头咧，都几冇趣嘅，因为啲手提电话以前未标榜有啲乜乜铃声啊，乜乜物物嗰啲咧， 系24和弦啊嘛， 系啦、跟住问题就系我永远都享用唔到咯， 系90年代嘅嘢嚟噶啦，监制24和弦， 系，跟住或者去旺角嗰度入歌仔啊嘛，嗰啲商场嗰度， 呢个真系唔识喎，呢个你讲嚟听下， 歌仔啊，即系 咯。 因为以前咧唔系 MP3 铃声噶嘛，以前当你哋仲压紧片嘅时候咧，嗰啲嘅手提电话咧，嗰啲几多和弦嗰啲咧，嗰啲歌喺边度嚟嘅咧？点解无啦啦可以喺一个唔系有 MP3 铃声嘅电话嗰度，可能响起古巨基嘅必杀技咁样咧？ 就是因為有啲雜誌以前都會後面咧就係、是、有啲 number 俾你入嘅，就係、是、入咗一扎 number 有扎曲咧，咁跟住就會變成咗一首嘅零星咁樣咯。 但係收啲錢嘅，咪即係雜誌嗰啲啦。 雜誌嗰啲就唔使錢嘅，你嗰本雜誌買翻嚟要錢。咁但係另外有啲服務咧，就係、是、真係會幫你去過嗰啲歌咧，唔知幾蚊一首咁樣嘅。咁嗰陣時咧，如果你搭巴士咧，你睇嗰、那個。以前的電視嗰度佢都會有介紹噶，又話嗱，而家呢期咧最興嘅咩零星啦，佢會講嘅，有個佢有佢自己嘅龍虎榜噶。 哦，活到老學到老啊，真係！ 以前電話你而家俗聽通常問係問咩，即係幾多 G 上網啊嗰啲，跟住包啲咩？以前咧係好中意包多個服務，即係傾曬成個 plan 之後，佢就會問你我哋咧仲有一個唔知咩接駁零星定乜嘢咧，係嗰啲流行曲嚟嘅，你有冇興趣？ 哦，嗰個另外一樣嘢咯。 好啊嘛。嗰、那個就另一樣嘢嚟嘅， 係啊，即 係 你 嗰陣時都有流行曲㗎，跟住佢好叻嘅就係佢俾你試用一個月，咁跟住就我唔使啦，佢話你試用先啦，因為其實一個月之後試用完咧，佢係唔會主動幫你 cut 嘅，咁佢係要你自己親自打翻上台 cut 咧先至會完，咁但係你唔記得咗自動 cut 咧，下一個月試用完開始佢就開始收你錢，但其實唔係好貴，一個月可能幾蚊，但你知道以前嗰啲 plan 可能唔係咁多上網咧，你計翻開嗰幾蚊咧佔個百分比好高，跟住就會咁樣開始就會用咗嗰啲服務咯。 是的，咁你以前有冇用呢啲接驳铃声啊？ 唔系，但系阿波讲嗰个系有啲唔同啊。嗰个如果冇记错系应该系let's say 我打俾监制啦。咁如果监制有呢个服务，就应该我听紧周慧婷嘅黏黏黏黏黏黏嗰个，就变咗可能唱紧古巨基嘅必杀技噶嘛。 系啊， 系啊，系啊， 系咯。咁但系我咪觉得，我咪觉得， 但我个接驳铃声一定唔系古巨基嘅必杀技咯，有得拣嘅话。 我话，但系我觉得呢个古怪嘅地方咪就系在于。我享用唔到噶嘛， 系 真系打俾我嘅时候听噶嘛，咁我点解要嘥钱去俾钱人哋听歌咧？ 你自己打俾自己咯，唔系咁咧，一系一啲嘅个性化嘅嘢嚟嘅。 有几有趣 喎！系啊，你自己打俾自己啊，我想听一下自己接驳铃声，自己打俾自己咯。咁所以咧就屋企要有个固网电话啦，唔系你边度、 哦、 你边度搵个电话嚟打俾自己咧？ 喂，你而家屋企有冇固网电话？ 有啊， 冇噶啦，已经 cut 咗啦，早几年。 哦，咁唔怪之我揾唔到你啦。 你揾唔到啊？但监制话仲有喎、 啊。有啊，唔系啊，其实因为咧， 屋企电话几多号啊？监制， 我唔会话俾你听噶，因为我都唔喺屋企听噶。唔系因为咧固网电话咧，屋企家中长辈都会觉得咧有个固网电话系心安啲嘅，因为始终系啊，有啲长辈都会觉得成日攞住个手机讲好似唔系几好，咁啊中意攞翻传统嘅电话，好似个手感好啲。同埋其實都少煲電話粥噶啦，而家即只不過係多一個 option， 就係話啊行開行埋，未必帶住個電話，或者未必校一陣機聽唔到咧，咁你個固網電話就冇得震機噶嘛，一定係響到全屋都聽到嘅，咁咪 OK 咯。 哦，係啊，因為固網電話即係好似喺我哋啱啱嗰個情況有個好處就係在於咧，首先第一樣嘢，如果你手機你有權係冇電噶嘛電話，但固網電話唔會冇電，你一定聽到嘅。第二就係你冇得校靜音啦，固網電話理論上，同埋佢嘅鈴聲咧。一定是吵过你的电话的。 是烦恼飞起的。 是啊。咁所以我就话建议大家装固网电话，就是有啲咩事紧急事嘅情况下，大家都可以即係叫做联络到你要搵嘅人嘛。 是啊，咁经此一役之后呢，咁一你有冇成功攞到邱妹妹同埋邱爸爸嘅手提电话呢？ 佢冇攞到電話嘅，佢但系咧有方法揾，但我要即系補充多少少。今朝咧我喺張牀度咧，我嗰邊個 side 嘅 story 係點咧？我瞓下覺，我老豆入嚟拍醒我，跟住就話：喂，阿一有嘢揾你喎！你知唔知我嗰下嘅反應係乜嘢啊？阿一幾時 friend 到咧已經跳咗我妹直接同我老豆有溝通啊！因為我老豆係 skip 咗我妹嗰下，佢話阿一揾到我咁，跟住嚇乜嘢啊咁。跟住佢先話俾我聽，就阿一揾咗我妹，然之後咧就再由我老豆去轉達嘅。咁我覺得哇，嗰下咧～阿一个感觉同我屋企人好似好 friend 咁样 嘅，同埋个感觉就系咧，阿一系无论如何一定要揾到你咯。 哦，系啊，因为你拜托我噶嘛，你话麻烦你揾到波成，即系监制讲嘅嘢，我一定会听噶嘛。 听啊。哦，咁又唔使咁。 喂，但我想知嗱，假设如果我哋要揾你啊， 嗯， 我哋有冇方法去揾到你屋企人揾你咧？或者我哋公司有冇同事系可以好似我同阿波嗰种嘅熟悉程度，系、可以揾到你屋企人，然后揾到你？即系假设有一日 touch wood 啦。即例如你唔知点样头晕身庆喺电台晕咗啊， 系我哋要通知 啊, 啊。首先送咗我去医院先啦、啊，如果系嘅话， 系都要通知你屋企人噶嘛。 哦，呢个又真系系一个好问题嚟。以前嗰个年代咧，即系大家可能都会有留翻一啲屋企嘅电话号码。如果我冇记错咧，电台嘅内部嘅 staff 嘅 directory 咧，系应该有记录到我屋企嘅电话号码嘅。 哦， 系啦，就系、是、有啲 我哋有冇边个同事系可以即揾到你嘅屋企人咧？ 咦，冇喎、啊，应该揾到我身边嘅人嘅就总有方法嘅。咁因为而家你都有咁多唔同嘅社交平台啊，各方面咁样噶嘛。 系 啊，对方应唔应机啊，另外一件事啦，当然。 系，因为我嗰阵时揾阿优妹都系喺阿邱国胜嘅 Facebook 嗰度就揾阿优妹嘅， 睇下边个姓邱嘅， 系睇边个姓邱， 逐个试， 揾一个好似样嘅女仔就即系佢噶啦。 哦，真系咁似样噶？ 好似样噶，介绍俾你识啊，监制。不过人哋有拍拖好似。 哦，唔使啊，唔使啊，得噶啦，得噶，心灵，系咯，咁嗱咁。 嗱，因为好少，好应该好少接触到你屋企嗰啲噶嘛。如果我真系有咩揾你，我应该揾边个咧？ 系，唔系，但系我好易醒嘅我。 系一件事啊，你都总有意外噶嘛，有阵时。如果真系出出有咩嘅话，我应该点样可以揾到你咧？ 唔系，我俾屋企电话你咯。我屋企仲有固网电话嘛？我有固网电话啊，因为咧，因为家中嘅长辈咧，佢哋每个月除咗固网电话之外咧，仲会申请多一样嘢嘅，就系长途电话。咁我哋而家打长途电话，就算我哋打去加拿大又好，打去美国又好，打去哥斯达黎加又好咧，我哋都系用 WhatsApp call 啊，或者 Facebook call 啊，即系一啲网络嘅通话啦。咁但系佢哋都仲系要打咧，我记得以前 要入密码嗰啲系嘛？ 佢又唔系密码嘅，佢首先好复杂噶。我记得我细个背过一次嘅，你首先要打个电信供应商嘅，佢有个曲嘅，即系例如嗰间电信供应商咧，佢开始系打要打一二三四，咁你打完一二三四之后咧，咁你就要打个国家系咩曲定，即系好似系八六啊。即係內地係八六啦，咁跟住你要打我嗰邊咧，就好似要打埋如果你係打即係內地嘅話咧，就要打埋嗰個邊個省份嘅號碼，跟住先至再打嗰個電話號碼嘅，係啦，因為佢即係你知內地十幾個唔止十幾個省，咁多個省嘅每個都有自己嘅 number 嘛，即係都要打去美國，好似都要打一個曲定，然後打去唔知邊度都要打個曲定。 係啊，咁跟住有啲就係話要搞一輪咧，又要跟住就話請輸入密碼，咁跟住又要入個密碼，又喺度等等一大輪咁樣噶嘛，係。 係啊，係啊。 是好烦的，咁但係即係不过好多时啲长辈係惯咗用呢一种嘅方式，同埋即係多多少少呢一种嘅线路呢係比较稳定啲㗎嘛。咁唔使又成日搵个方位，因为你始终你而家用手机呢上网打呢，有时真係你好似搵啱个有利位置就企喺度冇喐先至可以成功讲到一个流畅嘅电话囉。 係，同埋我估计呢啲长途电话我估过多20年都应该冇㗎啦。固网电话都唔知会唔会仲生存到其实。 你突然间你嚟到呢一个位好灰、哦，我唔识点样应你。 我之前做，系咪先？ 咁 刘志手上的一条电话线， 系啊，咁你哋第时咧，即系你倾节目咧，唔好用电话啦，你用翻个固网电话啦。咁你阿一你可以用固网电话打去阿波成个手提电话嗰度，或者话唔定今经此一役咧，阿波成会唔会都受感染，系可以开翻一个固网电话咧？ 唔係固網電話之前咧，你講到我突然間醒起一樣嘢，因為而家我哋用緊三 line 嘛。其實呢啲傳統我哋以前即係傾電話嘅方法咧，今日阿一話喂開三 line 啦，咁我問咗佢一個問題，死啦！我而家真係唔知點樣開三 line， 咁一個掣啫喎。 因為我冇用呢嘢，同埋因為我驚打電話嚟嘅時候咧要即時處理啊嘛。因為如果你話用嗰啲通訊軟件咧，一個 group call 就打曬俾所有人啊嘛。 係啊。 咁但係嗰啲咩轉播啊嗰啲成咧，其實咪太耐冇鬥啦。即係呢啲嘅嘢咧，我頭先可以完全萬一我停停咗喺度，我不如你打啦咁樣。 哦，咁 係啊，所以我哋冇計啊，年代會變啊，改朝換代啊嘛，正所謂。 係啊，咁喺這世代其實都。都有好多唔同嘅嘢，我哋都可以即係望返转头嘅，咁即係除咗話望将来之外，你可以睇返转头，其实有啲嘢都幾可爱㗎。嗱，好啦，咁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咁就用这世代嚟作今日节目嘅总结啦。 唔係監製，可唔可以做多一样嘢，因为我哋都 sell 咗你嘅改朝换代，你可唔可以都 sell 下我哋嘅节目啊？ 哦，咁梗係要继续听我是你的后援会啦，咁因为呢下个礼拜尤其要听，因为我唔喺度啊，我会喺屋企听噶啦。 冇我哋到时打俾你咪得咯， 唔系咯， 几好啊！我哋几有火花， 网电话度玩啦，冇嘥嘛。 哦，好，我到时话俾你听啊。好，今日多谢晒两位，拜拜， 拜拜。 这道调色的分化，怎可了解我想法？今天我怎去抑压你？在意过吗？这世代怎么抉择，与地处怎去挣扎，不选你的对等于我就错了吗？ 挥霍，最美好的却未碰过，总想过淡薄的过，但亦能热烈的过，听听最内在最想渴望怎么过，从最紧的分开始想都不去想，开始不懂笑，开始只配角安详，通通关起了声响，事事要退一至两，但是并未去看明日那样，就望望有日未实践的话，就尽力实现实验那真假，只恨太近光阴很远，未来有我划过定界，将教条一想过自定方向，被人拦下便心痒，今天看自立的我，你却很批别乱妄想，当天你是旧的我，这想法你亦想过，请知道代代有种渴望，只想都不去想，开始不懂笑，开始只配角方丈，通通关起了声响，事事要退让自量，但是并未去看明日那样，命运并未定局任我选择，别认为事事亦受你检查，志向太近光阴很远，未来有我突破定界。